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，在世的见面，我们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 每个人的光阴呢都是一个特别的故事。罗大佑的歌呢经常会带来除了音乐之外的思考。在1990年的时候呢，罗大佑是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《爱人同志》，里面的第六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《恋曲1990》。不过呢，和当时猜测不太一样，这首歌并不是罗大佑他自己的情事，而是呢专门为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创作的。现在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曲目。

倾诉，红尘往事呢喃起，涟漪无数，星空无语，守望灿烂的孤独，明月黄昏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跟周华健本人的气质一样，他的创作作品呢也是让人感觉很温暖的、治愈系的，总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当中。这首歌的歌词、旋律到演唱，他给我的感动呢都是很真实和温暖的。今天第一首歌来听一个收录在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，里面这首歌叫做在云端。 晃呀晃，空空荡荡，迷路的太空舱，飘呀飘，无穷无尽，茫茫如白日梦一场，总是那么荒唐，那么轻狂，跌跌撞撞，那么慌乱，孤单的一个人，天荒地老，晃呀晃，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，茫茫人回头，转眼瞬间无意识流冷汗，多少爱的野蛮，爱的背叛，天旋地转，爱的迷惘，有点烦，你是寂寞来一半，爱很长，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，在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天堂能想象，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，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梦一场，错过了